是你的地点，揣着多天来的期盼。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，我会日夜期盼。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，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。在这隐忍的夏天，冰淇淋里面，谁愿与孤单为伴？我的心情总是失落，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。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？有没有我熟悉的歌？我想发讯你的传达，照片只好显得出事又勇敢。大厅的里面，我们不见不散。看明是专门转不休，看见没有另外路口，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，你是否朝交道口走？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，你可知19岁的天真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。总是失落，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。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？有没有我熟悉的歌？我想 现在就见到你。 我想发讯你的传单，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，好险出事又勇敢。大厅的里面，我们不见不散。我想发讯你的传单，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。我猜在南锣的里面，中戏的门前，或许你会再次出现。我猜在南锣的里面，书店的门前，等待我的出现。我会在南锣的里面，江湖的门前，握着啤酒等你出现。我猜在19岁这一天，青春的一半，我与你会注定。